谁干的呢？ 谁干的？你老看我干什么呢？ 我让你帮我想想。 你都想不起来，我上哪儿想去啊？ 那怎么办？急死我了，这玩意儿。 不是，你真想知道吗？ 确实想知道啊。 那还不简单吗？ 怎么办呢？ 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啊， 做个 DNA 一鉴定不是就知道了吗？ 哎呦，您说，第二天抱着我们家花花就奔了医院了。 哦， 到了医院之后，把我们花花往那手术台上一放，那大夫一摁我们花花的肚子，人大夫说了， 说什么呢？ 你了别急啊，我了给你了好好看看。 哦，还是位天津大夫。 哎呀，给你了道喜呀。 给我道什么喜呀？ 你了，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呢，你了这狗啊，怀的是四胞胎。 还真没少怀。 这时候我们家那花花打了两个饱嗝，眼看那肚子见小，这大夫赶紧一按我们花花的肚子，你了别急啊，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呐，你了这狗怀的是双胞胎。 怎么打俩嗝就少俩呀？ 这时候我们家那花花蹦蹦放俩臭屁，眼看这肚子可就瘪了。这大夫赶紧一摁我们花花的肚子，抬头看了看我，低头看了看狗，看了看狗，又看了看我。 这回大夫怎么说呀？ 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呐，你们俩是吃饱了撑的。 就这个呀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贾伦、连春建合说的相声到底是谁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是红九，最后呢送你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雷龙的爱得越深伤得越真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爱你的人那想你的人，爱得真伤得越深，粗心的人那伤我的心，相爱犹豫罢不得。在午夜时分，痛苦的人那痛苦的吻，难道曾经的相爱有缘无分？一次的偶然相遇，相思树下许下心愿，誓言永不会分离。可是如今熟悉的你却说出伤心话语，真心想要把你挽留，都化作伤心的雨。爱你的人那想你的人，爱得真伤得越深，粗心的人伤我的心，相爱犹豫罢不能。爱你的人那伤我的心，分手在午夜时分，痛苦的人那痛苦的吻，难道曾经的相爱有缘无分？愿让我认识了你，相思树下许下心愿，誓言永不会分离。可是如今熟悉的你却说出伤心话语，真心想要把你挽留，都化作伤心的雨。爱你的人那想你的人，真伤得越深，粗心的人那伤我的心，相爱犹豫罢不能。爱你的人那伤我的心，分手在午夜时分，痛苦的人那痛苦的吻，难道曾经的相爱永远无分？